山坡又踏过了水，任性走，别管东南和西北，前行我是后退， 要熬着这块 灰，雨落下的余晖 有一点精美， 拥挤的城市布满了虚伪，何必去辩解是错我是对，就让一切回忆发就飞，俯瞰这世界有多美，让烦恼都不飞，别去理会自我敬畏，如果还有梦就追，至少不会一样后悔，迎着光勇敢追，远走高飞，烦恼都会飞，别去理会自我敬畏，如果还有梦就追，至少不会一样后悔，迎着光勇敢追，远走高飞，说走就走一回， 方正正。 爷爷你还说过，做人和写字一样，都要端端正正。 对呀，你看，一竖像人的脊梁，